敌不过我的心，我的爱永不灰心，燃烧不尽。我的爱永不灰心，燃烧不尽。 刘笑、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只能抱住风里。